系主任申永根和吴成宇分别率领的总联朝鲜大学学生祖国访问团成员15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